庆祝光明星节筹备委员会近日分别在冰岛、芬兰和挪威宣告成立。筹委会决定在光明星节之际举办各种政治文化活动，来称颂伟大领导者坚贞的统治的革命生涯和业绩。另外，英国先进政治研究协会、英国主体思想研究小组和英国朝鲜友好协会近日联名成立了庆祝光明星节英国筹委会。